欢迎翻到嚟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系今集嘅节目主持人朱文。咁我哋今集嘅题目咧就叫做丢掉希望问好咁样。咁其实想讨论啲咩哲学问题咧，就系我估我哋做人处世咧都可能成日会有个困惑嘅，就系我哋都似乎想个世界变得好啦，想自己变得好啦，但好多时咧就好艰难嘅。个世界咧好多时都唔会如你所愿啦，你自己甚至嘅发展啊，或者你嘅经历都未必好似可以坚持到自己认为珍惜嘅、认为好嘅嘢咁样。咁所以咧，就有一个问题啦，就是我哋需唔需要盼望或者希望个世界会变好嘅咧，或者希望我自己会获得一个好嘅结果咧，等等呢啲问题。咁所以咧，其实个核心嘅作问题就系关于道德同埋希望嘅问题。究竟我哋需唔需要抌走希望咧？定喺道德嘅修养嘅过程入边，我哋去坚持去追求我哋心目中好珍惜嘅价值入边，需唔需要有希望咧？咁样，咁呢个课题咧，可能喺之前嘅唔少集数都有讨论过少少，但我哋今次咧就希望再显题化咁去深入啲讨论呢个主题嘅。咁我哋今集嘅拍档主持， 我正想话希望你介绍下我哋， 唔使嘅，一定得。 OK， 系啊。咁今集嘅拍档主持有大家都见过好多次嘅，首先系严叔啦，跟住今季系咪第一次上嚟啊 ？Tommy 啊，就系 Tommy。好，最后就有阿全。咁我估我哋可能之前讲多啲中国哲学或者东方嘅思想嘅，讨论呢个问题嘅时候，就冇乜咁深入讲多啲西方思想。咁我估我哋今集就可能用西方哲学一啲可能基督教啊或者康德哲学嘅等等唔同嘅思想文化嘅入手去讨论呢个问题先。 好，咁我开始解释，因为我之后跟住我可能冇咁多讲第一节。咁但系我开始解释就系，我想解一解咧，其实我哋讨论呢个嘢系讨论啲乜嘢？就系好简单，我哋成日想做好人啦。即係想做一個好人，想行嘅做道德嘅事咁啦。但好多時候咧，要面對呢個做好人同埋行道德嘅時候咧，有個難題就好難做嘅。點解咧？就兩個問題咧，就係使得我哋好難做。第一就係咧，我哋好努力去做，但成日都唔 work 嘅。即係你覺得某件事係好嘅，值得要 achieve 到，要做到出嚟嘅，但成日做唔到噶嘛？呢個你人世間嘅常態嚟噶嘛？係啦。咁嘅時候，我哋夠如果有啲事甚至去到好似冇乜希望咁嘅，即係覺得再努力去做咧，未必嗰件我哋想要有嘅價值可以落實到喺世界裏面，想要有嘅社會，想要有嘅公義未必出到嚟嘅時候，咁你係咪仲可以有能力行到道德做落去呢？因為第一，因為其中一個關於有冇希望嘅問題，冇希望仲做唔到道德呢？另一個嘅希望就係關於咧可能一間會講少少啊，就係個福報問題。我成日見到咧做好人咧唔一定有好報嘅，即係傳説中嘅講法就係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拳補路冇書鞋。就係、是、我覺得時候壞人先有好報，好人冇好報嘅時候，見到世界咁差啦，即係亦都係某意思上嚟講，就係、是、道德同埋你嘅福報唔一致啦。咁啊，仲可唔可以冇咗冇唔見得有希望嘅咯？好多時候冇希望可以得福報一致啦。我仲可唔可以做到好人咧？咁呢個就係個核心課題。如果得嘅話，點樣得咧？ 所以嚴叔嘅意思係咪似乎做行道德或者做一個好人，似乎有兩個層面嘅艱難嘅。第一個層面就係 work 唔 work 到，即係你係咪真係改變到個社會，或者真係得到咗你想得到嘅嘢？呢個第一個層面。第二個層面就係個人啲嘅，就係、是、我咁樣做，可能我會出事嘅。即係我其實唔係一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嘅。我會出事嘅時候，咁我點咧？我仲需唔需要繼續行事？ 但我補充一句就係、是，第一個層面都唔一定係就係即係社會嘅，就算自己個人嘅啫。譬如我好好想孝順我阿媽咁樣舉個例，或者我想做我啲對朋友好啦，唔係你對佢好對到嘅喎。好多時候你想對佢好，其實最後你可能做唔到嘅都會，即係個人層面都有，就係你想做一件好事，佢成日未必 work out 到。咁嘅時候，我哋仲有冇動力去做到咧？ 覺得可以，我覺得可以一開始講下希望，即係 in general 係啲乜嘢？因為我覺得希望其實有兩種意思嘅，一種就係根據事實嚟做一啲判斷，我睇下呢件事有幾多機率成功或者失敗，然後嚟估計，我有冇希望？但正正咧就係件事未發生，因為如果我知道咗件事發生咗咧，呢啲唔使我唔使希望佢會點點點，因為發生咗噶啦嘛，我直情係知啦，所以我唔使希望嘅。咁所以咧，希望即係呢個第一個意思啦，就係對一啲事實嘅估算啦、判斷啦。但另外仲有一種意思嘅，就係我唔理啲現實俾到幾多嘅證據我，我對呢個世界有希望，我覺得好有希望，係一種比較似一種態度或者德性嚟嘅。咁所以咧就係個世界，就算可能好冇希望，但我都好積極咁面對佢，跟住然後覺得啊，我總係會覺得得嘅呢件事。而有時係咁噶嘛，即係有時人係咁噶嘛，就係其實件事可能好渺茫嘅，未必 work 嘅，但我唔理， 我依然對呢個世界滿懷希望，因為可能有即係某一啲宗教信仰啦，又或者因為我第二啲原因啦，等等驅使到我咧，即使唔係好屈嘅，我都會覺得掂嘅得嘅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可以分開嚟講咯，即係第二種就係一種態度，同埋一種可能比較似一種德性 啦。第一種即係你第一種係一種估算，一種 prediction 係建基於某啲證據，跟住你哦估會係咁樣。第二種就係一種態度嘅，對個世界嘅一個可能唔理嗰啲證據，總之就係有個對世界嘅基本態度。你係咪咁嘅意思？ 我有少少補充嘅，即係我。即係跟住阿全呢個講法，即係佢分開咗兩個層次。我覺得其實深刻都會 mix 埋一齊嘅。即係第一個層次咧，即係頭先講就係叫機率問題，即係究竟嗰樣嘢有幾 probable 會實現到咁樣，咁我哋就會去計啦。但係我通常會覺得點樣先會有希望咧？就係、是、你明知有啲 factors 可能係你控制唔到嘅，咁咧你就會知道嗰啲嘢會影響到你成唔成功啊嘛，咁你就會偏向希望一啲嘢，即係簡單呢個就係希望個機率喺你嗰度啦，係啦，希望你可以做到嗰樣嘢，咁但係嗰啲嘢你 control 唔到，咁你先會有希望，因為其實你 control 到咧，就好似阿全講，如果你我知道自己有能力或者改變到，一定做得掂， 就唔使希望， 咁我就唔使要希望啦。咁但係我又覺得另外嗰個層次咧，即係第二個層次啦，去講啦。就係、是、其實差唔多我哋都會知道咧，就算嗰樣嘢好細機率，我控制唔到都好，但係喺呢個世界發生嘅事咧，總會有機會去實現到嗰樣嘢。即係可能係我哋嘅經驗啦，我哋可能閱讀歷史啊，或者點樣即係具體啲講係啲咩咧？就是、因為我覺得同一樣嘢好大關係，就係轉變咯。即係人生咧，或者我哋嘅周圍嘅環境啦，即係無論自己或者周圍嘅環境，係冇可能即係 static 嘅，停止即係靜止唔喐嘅。我哋總係不斷咁樣變。咁所以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就會知道咁所有嘢都會變化噶啦，咁總會有變好同埋變壞嘅可能啦。咁但係其實如果就住呢個機率嚟講，就係、是、無論點樣都好，就係、是、就算而家十年都係見到係壞嘅，咁你總會知道嗰樣嘢會變到你心目中個好啦，有機會係咁樣。咁所以其實我會覺得兩樣嘢係有關係嘅，即係因為你就會覺得嗰樣嘢係好細，可能你係可以 control 到，去令到佢一定成功嘅。咁所以你就會轉移去第二個層次。頭先阿全講話有啲 belief 咁樣，好似一個信念咁樣，就係、是、即使我控制喺現況下，我控制唔到做盡曬所有嘢，但係其實我心口會知道，就算我盡曬力，而家改變唔到都好，佢總會有機會嗰個即係嗰個狀態、那個 state 會轉變，咁我覺得呢一樣嘢係點解會有希望咧？點解我哋會講希望？或者希望係重要嘅，即係唔係純粹我覺得只係機率嘅計算咯？係、因為如果機率計算咁係好冇人嘅，因為嗰樣嘢唔成功嘅話咧，咁就係咪真係冇希望咧、我又覺得唔係咯。即係頭先阿全講第二嗰個層次咧，係其實有陣時喺我哋去諗一樣嘢，即係宏觀啲去睇啦。即係我嘅人生可能超越我嘅人生，係下一代嘅後幾代嘅事嘅。咁歷史上好多時候都係咁樣咯，即係喺有一代人可能喺一段時期好艱難嘅時間，但係佢哋嘅信念都係佢哋唔一定係要而家成功，而係我開始咗一樣嘢，我總會知道嗰個轉變嚟，因為我已經做咗第一個轉變啦，係即係我已經係改變咗我嘅行為啦，或者我對人嘅態度啦咁樣。咁所以喺咁嘅，我覺得即係希望喺呢一樣嘢度出嚟咯。 同埋我覺得咧係一種有一種辯證關係嘅，即係呢兩種希望。即係有時點解我哋可以培養到一種希望嘅態度，對呢個世界抱有希望，有嗰種我所謂嘅德性啦，就係因為正正我建基於個世界嘅事實，我見到喂個世界呢件事可能我真係會 work 嘅。咁我就會有希望啦。但調轉有時咧，就係令即係所以就係建基於第一種層次嘅對呢個現實嘅判斷，令得我有一種對於呢個世界能夠抱持希望嘅積極態度。但係咧之後調翻轉有時就正正咧，正正可能就係個世界冇乜希望啊，令到我都可能好絕望啦。最誇張就完唔止冇希望，走到絕望添。咁咧就正正係咁咧，所以因為我就已經本撇啦，我唔再做啦，我對呢個世界完全唔再積極啦。咁咧反而就會令到呢件事就一定冇希望，因為我都唔做啦嘛。咁因為原本個機率就係一個機率，就算好大即係好大機會會失敗都好，都仲有好細微嘅機率可能會成功噶嘛。但當我一旦本撇，我個態度變成咁咧，就令到呢件事更加大機會會變成一定失敗啦。 所以你意思嗰個辯證就有啲似自我實現咁。 嗯，係啦。 即係可能自我實現就係平時我哋做嗰啲星座或者人格分析嘅一個現象，就係啲人話咗俾你聽你咁嘅人格，咁可能你本來唔係，但係因為有人話咗俾你聽，你反而會令到自己 shape 咗自己成為嗰個人格。你啱啱講嘅意思就係可能 冇希望，但係個冇希望係點嚟啊？就是、正正可能係源於我哋覺得冇希望，就令到件事更加冇希望，有一個咁嘅 loop 嘅過程。 即係我原本飲住呢啲，去到第三四節先講嘅。不過你都講到，即係呢個唔係我哋 focus 嚟。不過你講到咁啦，咁我唔怕你講埋咯，又即係呢個問題就係、是。因為我哋問題核心問題做人想見到希望啊嘛，可能就係嗰個可能係咁嘅。就算我意思係咁就係，就算要嗱，我哋傾下呢個嘢就係，就算要，就算有希望先做到咧。其實先講翻個特點顯示咩就係、是，我哋點樣判斷啲有冇基率上嘅希望咧？嗯，啊呢個係個問題嚟嘅。咁頭先其實 Tommy 同埋阿全哥好咯，就是、Tommy 嗰段説話就係顯示咗咧，我哋幾時可以下判定係真係完全冇希望，所以唔應該做好人咧，或者做唔到落去咧咁樣。我加落去咧就係、是，我諗法係咁嘅。好多時候關於做好人啊、甚實錢呢啲事嘅問題上面咧，我哋永遠冇可以有一個 100% 肯定嘅判斷。我哋當然有一啲好好嘅理論都可以係，但我成日都咁講嘅，即係我或者用我啲哲學嘅講法就係、是、理論同埋世界現實個 reality 咧，係永遠有一個區分嘅，永遠有一個隔閡嘅。就算你有好好嘅理論，好到咩咧？譬如好似自然科學咁啦，已經好好啦，算係。但你永遠唔能夠輸入你個理論就係 100% 準確地把握曬整個 reality、整個現實。佢總有一日有機會 surprise 你，你永遠唔知嘅。而呢樣嘢咧喺自然科學咁即係叫 mechanical 一啲地方嘅 area 咧都係咁。如果喺到人民世界、去到道德世界、去到政治社會層面咧，你就更加唔能夠好似捉盤棋咁咧，你 100% sure 咧，你點樣樣就會發生咩事？你睇唔通曬，佢總有一個可能咧，你最好理論都係錯嘅。咁樣所講法好簡單咧，就係、是、所以你對於任何有冇希望判定咧？其實永遠你唔能夠 assert 佢係零咯，你永遠 assert 唔到啊！就算你而家所有證據話俾你聽冇可能、冇可能、冇可能，你永遠唔知係咪真係零咯。所以我有個我自己嘅諗法咧、就是，就係其實呢個位咧就係、是、盲目抱有某啲希望咧，即係盲目啊，其實係理性。嗯，即係盲目抱有希望，你想咩意思？就係佢唔係零啊！你盲目所以仲有一個可能係先個先理性嘅，因為理性話俾你聽，你理論永遠唔能夠充分地100%地肯定地把握曬整個現實世界。所以我個結論就係、是，即係或者咁樣講就係、是，就算行道德係要對件事嘅實踐係有個希望嘅可能存在先有力都好啦。但係咧，你嘅唔需要話係冇可能，因為你永遠知道理性話俾你聽係冇可能知道曬係咪100%冇可能。所以盲目抱有希望咧，雖然盲目啊，但反而係理性嘅要求。 真係衰啊！喺度逼嚴叔， 喺度出大忌啊！ 但我覺得有少少唔同嘅，即係嚴叔個講法同 係啊唔同啊，我加落去。 因為嚴叔頭先個講法係。probability 嘅判斷，我哋永遠都冇辦法 100% 掌握到、判斷到，所以咧，我哋可能盲目抱希望咧，繼續去行善咧，係一個正確理性嘅選擇。但係頭先 Tommy 同阿全嗰個 point 就有少少唔同，佢唔係話你判斷唔到個世界，我覺得有少少係講緊個世界唔係 static 嘅，而且我都係個世界嘅一部分，所以個世界有冇希望咧？至少 partly 係取決我自己有冇希望咯，所以個吊鬼位喺呢度咯。咁我估呢一節就講咗，可能之後想講嘅，但下一節咧就會講翻我哋第一節想講嘅嘢噶啦。歡迎翻到嚟第二節嘅哲學有偈傾，咁好高興我哋終於可以講翻我哋第一節計劃想講嘅嘢啦。咁其實我哋本來係係咯，完全係無視我個開場白，諗翻即係我明明開場白話講係西方思想啊、基督教啊嗰、那個康德係完全冇講過嘅第一節。咁我哋不如呢一節事不宜遲，就講下究竟譬如西方嘅一啲文化。嘅資源入面係點樣面對呢個課題嘅咧？咁 所以嚴叔講得啱啊，永遠有啲嘢 surprise 你。 冇啊， 你梗係以為咁啦，我講埋啦 ，surprise 埋自己啊 ，surprise 埋。 唔係你希望我哋咁講啫嘛，冇一定係咁噶嘛。 咁我有得求下你啊， 咁就唔同啦。 所以呢節就嚟啦。究竟西方文化入面係點樣處理呢個課題 嘅？咁我哋就梗係要講基督教啦，因為基督教好多時講希望啊、信望、愛咁樣，成日撈埋一齊講。而好多時即係你會覺得做一個教徒咧，你要抱有一種希望啊。即係我要希望我可以彰顯到上主嘅榮耀，我希望我可以贖到罪，我希望最終我可以上到天堂，我希望即係可能喺呢個世間我要做好多嘅嘢，可能我唔夠力量嘅，即係有啲可能我又會講咗你會講嘅，但係 你講啦，你講啦， 就係因為咧有時我哋人嘅力量好弱，特別係基督教對於人嗰種睇法，可能有啲人會覺得比較 negative 啦，即係人有原罪嘅，人嘅好容易受到誘惑嘅，例如我哋喺伊甸園嗰陣時已經食咗禁果啦， 唔係你啊， 我冇想食， 我想講你咪亞當夏娃原來係你 咩我哋， 我咪 Adam 咯，唔係咁就食咗禁果啦，咁咧所以就即係我哋好容易，我哋會見到可能我哋嘅力量好薄弱啊。喺呢個人世間行善啊，積德嗰陣時咧，可能做唔到我哋想做嘅嘢，咁咧，所以我哋就要依賴上帝。咁咧，所以好多時咧，邊個可以俾到力量我咧，係上帝。 我哋總係要透過上帝去可能去指示我哋啦，佢可能甚至直接俾一啲啟示我哋添啊，等等等等唔同嘅方式，令到佢俾到一啲力量我可以行善積德，甚至最終上到天堂。咁所以有一個 term 嘅，有啲人就會叫基督教宗教做他力嘅宗教咁樣。咁講翻希望嗰樣嘢咧，就係好多時點解我哋可以相信我哋做得到好事呢，然後可以上到天堂呢，就是有希望。而那個希望係啲乜嘢呢？有一種分析係咁嘅，就係希望呢總係同未來有關嘅。因為希望同信仰其實好似嘅，都好似係相信某啲嘢。但信仰其實我可以信之前發生過嘅，我真係信耶穌被釘十字架，我可以信真係某一啲苦啦。咁呢第一啦，希望係同未來有關啦。第二樣嘢就係希望呢總係同啲好嘢有關嘅，我唔會希望啲衰嘢嘅。即係我唔會希望聽日咧我就落地獄咁樣，我唔會噶嘛，正常嘅。 即如果你咁樣希望嘅話， 就好奇怪。 地獄就對嚟講係好嘢。 係咯， 即係只不過係一般唔係好嘢，你希望得嘅通常都係都概念 上好嘢。對你而言好嘢啦， 咁樣咯。 係啦，咁但係我信仰咧，我可以信仰一啲唔好嘅，即係可能以往真係有好多苦難啊，以往人類真係犯過罪，犯咗有原罪等等等等。咁所以咧喺呢兩點上，信仰同埋希望都好似，都係信某啲嘢。但係起碼嚟一個係 forward looking。一個就同啲好嘢有關，另一種就可能兩種都可以做曬。我既可以信啲好嘢或者衰嘢，我既可以信之後或者之前會發生嘅事等等等等。咁然後咧，對於基督教嚟講咧，好重要嘅信望啊，就係而佢會話常即係其中最大係愛，就因為有啲人會咁解釋啦，就係愛咧係可以令得我哋去希望一啲嘢。點解咧？就係例如我愛呢個世界，我愛上帝，我愛自己嘅生命。我愛成個人生，我相信上帝總係會俾啲好嘢我，所以我先會有希望。如果唔係咁，即係你諗下，如果我根本對呢個世界完全冇愛嘅，我最憎就係呢個世界，我最憎就係人生，我最憎就係做人，我最憎就係上帝。我根本我唔會對佢有咩期望，我唔會對未來嘅路有咩期望。咁有啲人就會覺得信望愛其實一啲德性，一個基督徒應該要有嘅德性，咁樣係幫到佢做一個好嘅基督徒。做甚至可以幫到佢做一啲道德嘅實踐啦，幫到佢之後可能可唔可以上天堂啊？等等等等，咁而最重要就係愛，愛係嗰個 foundation 咁咯。 所以你嘅意思就係基督教嘅諗法變，做一個基督教徒係要有呢三樣特質嘅，即係要有信仰啦，要有希望啦，而呢啲嘢全部都係建基於愛咁樣咯。即係所以就有啲似回應翻我哋題目，就係佢唔係要丟掉希望咯，佢係有希望嘅，而且透過希望去驅動佢成一個更好嘅基督徒去行善。而點解可以呢個希望點嚟啊？就源於上帝對我哋嘅愛咁樣。 就可能都係要依靠上帝嘅，最終無論點，你嘅愛喺邊度嚟啦，你嘅希望啊等等，都係嚟自於上帝嘅咁樣，所以要依靠上帝咁樣。 咁會唔會有其他西方文化入邊嘅討論咧？ 即係另一個好出名嘅作家叫康德啦，即係佢好得意嘅，即係嗱康德咧。康德其實 in a sense 即係廣義而言，有啲人都話佢係基督徒啦。咁但係佢嘅基督，即係佢真係會講宗教啦。但佢宗教好奇怪。康德幾個出名嘅工作做咗嘅，佢有即係喺早期做知識類嘅工作嘅時候咧，就宣稱咧，即係唔知宣稱咧，即係好多 argument 有多理由啊，去 support 嘅。但佢宣稱咩咧？就係我哋有啲嘢咧係唔能夠有知識嘅，唔能夠知嘅。譬如舉例，上帝存唔存在咧？我哋唔能夠知嘅。靈魂存唔存在咧？係咪有不滅嘅靈魂咧？我哋唔能夠知嘅。舉個例，咁呢啲佢唔能夠知啊嘛。咁好大鑊嘅機會，因為如果基督教嗰種，所以如果你用他力嘅角度去思考嘅話咧，就好多時點解我哋有能力、有動力去做好人，去行道德咧咁樣？其實好簡單，就係神愛我哋，令到我哋可以有希望，我哋又可以盼望，可以 hope 嘅。即係如果冇嘅話，你 hope 唔到啊。我哋可以個 hope 咧，就令到我哋咧覺得咧，我哋有動力嘅去。做好人，我哋做活出神嘅意志咁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我上帝存唔存在唔能够知嘅，灵魂系咪有咧唔能够知嘅？呢啲全部都系啲我哋好重要嘅课题嚟。甚至啊，基督教唔仅系讲话咧，上帝意志咧，只要你帮手嘅话咧，系可以落实喺地上。仲有一个好重要嘅讲法就系 final judgment 大审判，就佢唔仅仅话俾你听做好嘢咧，系都系 work 嘅，会得嘅，上帝会俾我好希望你。同一时间咧，系做好人咧。好有好報喎，但係你話唔係啊？現實世界經濟見到唔係咁喎， 唔緊要， 係啦，唔緊要，死咗之後咧，仲要唔知道你成一世要等嘅，其實，因為要耶穌，要天主翻嚟，耶穌翻嚟啦， 未咁快， 未咁快，等一陣，係啦，等翻嚟之後咧，會有個大最終嘅大審判，因為大審判咧會用翻你做過嘅事嚟判定你將來上天堂得到永生啊，定落地獄受到煎熬。咁嘅話咧，就係話俾你聽，好人咧，就算你現實世界見唔到，係得啊，即係你好唔好啦，同你嘅福報，你嘅受到嘅回報，收到嘅回報啦，係唔一致好啦，現實世界。但死後咧，會有人保證你係得嘅，可以得福一字。 嗱，咁呢個咧顯示咩？就係、是、似乎基督教嘅 idea 裏邊咧，你做好人嘅動力咧，係源於呢一種希望，呢兩種希望起碼 係。好快補充一個就係、是，四哥好中意講嘅，即係嗰個福報勁到係咩咧？係一定可以 outweigh 到你現實世界面對緊嘅苦難。即係你覺得我行事好辛苦啊，冇理由點解？即係我做咁多好事，我信上主，點解我而家咁慘嘅？但真係唔緊要噶。因為呢個係短暫嘅，因為你死後世界係 eternal 嘅、即係你永遠嘅，所以一定可以 outweigh 到你原本面對嘅嘢咯。咁所以呢個最尾佢一定可以透過嗰個審判，然之後去判斷你上天堂定落地獄呢樣嘢，去保證翻得福係一致咯。即係我覺得基督教嗰個希望就係源於愛同埋呢一個死後世界嘅一個想像咯。我覺得。 所以個麻煩咧就係、是，如果康德喺佢嘅知識論工作啦，第二啲自由工作嚟講，唔關研究希望啊道德嘅事，係知識論研究咩知識嘅時候。宣稱有足夠理據顯示咧，我哋冇辦法對上帝全唔存在有知識，冇辦法知道人有冇不滅嘅靈魂。喂，冇不滅靈魂顯示咩啊？你冇辦法死後審判嘅喎。 係啊，冇 喎。你死咗玩完喎，呢種人生。如果你唔知啊，冇嘅喎。咁因為咧，你冇辦法有死後審判，你唔能夠有理由相信咧會有死後審判令到你得福會一致。咁嘅時候就會引致一個道德問題，就是、你仲有冇動力去行道得做好人先？嚇、你而家幾辛苦做嘢，就都可能落實唔到嗰啲線，亦都可能咧你之後好人唔會有好報。咁但康德就好得意嘅，跟有啲人會咁樣講啦，話咧佢即係佢有大講法，就係有啲人會話佢哦，算佢啲唔係知識範疇嚟嘅，所以咧就變咗佢冇咗個角色咧咁樣。佢話唔係，就咧喺道喺講道德嘅時候咧，康德會話好得意啊，我哋咧要行道德咧，不得不有三個佢嘅切準啦 ，positive 咩意思咧？就係、是、你要做好人咧，你唔能夠唔喺理性上預設嗱，你唔能夠預設咩意思啊？就是、你唔知嘅。即係佢話知識論話唔知啊嘛，咁知識論點解唔知啊？咁可以睇翻康德得唔得個集啦。如果仲睇到嘅話，咁但係咧，康德得唔得個集咁講完就話，喂，咁道德點算啊？佢話唔緊要，我哋唔能夠知都好啦，但我哋不得不預設嘅，可以預設嚟嘅啫，你唔能夠知喎。預設咩啊？最基本就預設上帝係存在嘅，同埋靈魂不滅，仲有嘅人係自由嘅，係啦。不過關於今日嘅課題就係最主要就頭兩個，咩意思咧？就係、是、我哋要設想啦，嗱唔知噶，不過你預設。就係、是、咧，會有上帝同埋有不滅嘅靈魂咧，最終可以確定第一善可以落實啦，第二你可以得到好人有好報嘅合理嘅得福一致。咁嘅話，你先有道力嘅去做好人。所以康德嘅成個道德立場咧，道德理論嘅立場咧，原本係咧非常之勁嘅， 唔要上帝咁樣， 係啦，好似唔使要上帝咁嘅，係啦，我用理性咧可以揾到道德律啊，跟住理性咧會因為驚嗰啲道德律崇拜道德律咧，於是我就會 行 道德啦， 敬意啊，敬仰、啊， 係啦，但係點知最後佢都會覺得咧，我哋有呢啲咁嘅切準咯。所以康德就算唔講知識上面嘅上帝咧，佢都講某種咧上帝作為我哋道德實踐咧嘅必要嘅預設咯。 咁所以呢個位佢會唔會其實都？真係幾擺脱唔到基督教嘅影響咧，即係啱啱頭先嚴叔講有三大 postulate 啦，即係我覺得佢同一般 assumption 係唔同，因為你 assumption 你可以任你 arbitrarily 咁樣去 assume 啲嘢噶嘛， 轉啲唔同啊 assumption 都得噶， 即係你又無端加個 assumption 都得噶嘛，喺一個理論入面，但係佢好強調唔係淨係 assumption， 我覺得係 postulate， 即係頭先嚴叔都好強調係不得不預設過呢、這個，所以唔係任意啊，係你一定要係一個。使得嗰樣嘢可能嘅一個必要條件咁樣咯，咁、究竟係咪咁咧？即係呢個位咪好基督教咯。 即係勾翻嚟呢度就勾翻嚟咁就係始終都要預設某種希望咯，係先可以做到好人，先可以行到道德。 同埋要預設一個外在於我好勁嘅對象就係上帝，佢俾力量我，我先可以做到道德嘅。咁如果去到基督教教徒嘅嗰啲 case， 就係我都要有希望嘅。咁我要盼望之後有未來，有天堂等等等等，我要信，我要愛。但係點樣嚟啊？我點樣做到啊？都係要有上帝咯。咁喺呢個位置，即係 in this sense 又同康德有啲似，佢都會覺得我哋做道德嘅行動都係需要有個上帝啊，有自由啊，有靈魂分別啊，等等等等，先可能可以講搞掂嗰啲福報問題啦、搞掂我哋甚至做道德嘅問題啦，等等等等。咁所以呢個位置 in this sense 又似啊。 甚至我諗諗下，嗰、那個審判唔單止係對自己。係去開翻第一節嚴肅，第一個層面都解決過，即係佢會審判埋其他人噶嘛，即係所以你最尾嗰啲善嘅價值可以落實咯，所以唔係淨係我可以得到福報，係惡人啊，全部都要落地獄，跟個世界都會變到最美好咁樣咯。 但係如果即係有人咁樣 present 一個宗教俾我，我好難係即係而家假設係我已經係一個教徒，我就會有呢一啲嘢。但係如果調翻轉係我要去信呢、這、一個，即係可能我從來冇接觸過呢啲嘢，咁。我其實好難根據你哋所講嘅嘢，我好難相信有一個神，好難相信呢啲嘢。即係我好容易就會問一個問題、就是，就係咁點解要咁麻煩？即係點解唔可以有第二個嘅諗法或者出路咧，去思考呢個問題？即係我 俾少少觀察啦，即係聖經，譬如新約聖經，耶穌被釘十字架，咁佢本來就係為咗要拯救即係地上嘅人啦，係啦，拯救世人啦，係咪贖佢哋嘅罪啦？咁但係佢死前咧講咗一句我覺得好人性嘅説話，就係、是、如果嗰句聖經譯，如果我冇記錯，應該係以利以利拉馬撒巴各大尼，跟住直譯咧就係咩？我的神，我的神，你為什麼要離棄我？係、啦，即係其實我覺得所有嘅宗，即係呢個宗教啦，或者就係講基督教啦，即係就係、是、因為有。个世界系有苦难，先会讲要咁强调希望，就系、是、本身我哋就系唔好啊，甚至乎 constantly 唔好啊，即系冇一段状态系好好嘅，系长期都唔好啊。以至我头先嗰个观察就系、是，即使耶稣咁伟大啦，佢做咗咁多嘢，佢到最死前嗰一刻都有个感觉就系、是。上帝冇撑过我咯，我都依然系好痛苦咁。 求佢唔好俾佢饮呢个苦。 咁所以我哋有个质疑就系、是，如果咁样我真系好冇希望啊！即系对个宗教本身都好难有一个绝对嘅希望。 嗯，咁我哋关于呢个课题，我哋下一节继续翻嚟倾。 欢迎翻嚟第三节哲学有偈倾。咁我哋上一节咧就好简略咁样介绍咗，譬如基督教，以至于可能都受基督教文化影响嘅康德嘅一啲哲学嘅谂法啦，对于希望同埋道德，似乎佢哋都几强调有希望，即系唔可以抌走个希望噶。即系呢个系不得不预设我哋行善嘅一个必要嘅预设嚟噶，就系、是、最终又得福一致咯。即係德同埋福係會結合到嘅，可能係透過審判、透過上帝呢啲外力、呢啲他力咁。嚴叔係咪有啲？ 因為頭先 Tommy 有個問題好好，我覺得就係、是、喂，你 present 咁嘅宗教俾我，我唔會信㗎啦。你唔係見到好吸引咁樣，尤其是如果我看得個 presentation 啦，咁事實上係因為看得個 presentation 其實就係唔係傳統典型對於基督教嘅理解嚟、所以有啲好多人就話佢講呢套嘢之後就覺得佢。某意思上是不是真的基督徒嘛，有些人会这样分析。 因为上帝变了是一个切准的嘛。即不是不是真的，即是不得不的一个预设机器来的。对于传统的中国搞错无端端这么劲的全能实的的的上帝变了一种切准是一个很大的绝。即是他正如我所说就是保留了某些思路，但其实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 我感觉他不是很尊重上帝。 我不要你了。 我不要你了。现在喂回来了，喂回来了。 有些人觉得好一点，有些人会说他只是追驅逐咗，即係唔再留喺知識領域裏邊，咁咪知識啦。 哇！實 踐唔明膽咯，做 favor 啲人叫，就係咧令到有個空間咧變成上帝真係一個信仰，係信嘅啫。就行道德嘅時候不得不信嘅嘢。咁、但都有啲人會話調翻轉咧，你係為咗行道德嘅時候信啊嘛，唔係信咗所以令到行道德啊嘛，都會有個咁樣麻煩位。 即係上帝就驅逐。咗亞當夏娃出， 佢就佢啊， 康德就驅逐咗上帝出知識嘅範圍， 係啊，係好勁喎！ 但係咁樣解就冇咁差啦，聽落去咁。但我想講個 point 係咩？就係、是、就算康德咁樣培生完之後咧，喂，都好似好奇怪喎咁樣啦，你唔好信喎、即係有時佢只會話啲叫咩？叫理性範疇裏邊咧，可以接受個宗教咁樣。咁我就話咁即係唔好宗教啫咁樣，咁即係會唔得啦。咁但係就算咁好啦，我想指出康德嘅貢獻係咩咧？就係、是、其實佢有個洞見啊。佢其實睇到咧，好多人咧都有嘅一個日常生活裏面啦，已經有嘅某一種行路的嘅時候要求，好簡單。譬如你喺一個好崩壞嘅年代咧，你有時會覺得喂，好想嗰啲咩啊，做衰人嘅人咧，可以咧即係受到折磨嘅，或者受到一啲即係差嘅報應啊，報應受報應嘅咁樣。咁你諗翻以前，譬如打仗啊，或咩咧，好多例子都浮現喺腦海裏面嘅。咁一樣就係、是、其實康德波夫就講一樣嘢就係、是，我哋好似如果做個動力，佢做一個好人。就起碼會有一個咁嘅諗法，就是、我哋可唔可以預設，我哋仲係期望會有所謂啲人有報應咧？咁甚至去到即係阿全頭先都講，嗰民間傳統都會覺得，有啲智慧係覺得，喂善有善報啊，惡報，其實都講順字嘅啫嘛。即係同你嘅經驗係好唔同啊嘛，點解仲講呢句嘢先？你冇人見過呢樣嘢啦，係咪先？咁就係某意思上可能係康德想指出一個 point， 就係、是、人行到得嘅時候咧，其實個腦啊，我哋嘅思考啊，係啦，掹唔走呢樣嘢，都係會想要啲人有報應。善有善報，愛有惡報，咁我哋先至會可以繼續行到落去，捱到落去咯。 咁、會唔會有其他諗法咧？ 因為我覺得即係例如，亦都係我哋另一位成員，即係主持拍檔阿康庭成日都講咧，就係、去到現代或者去到後現代啦，我哋好似就係一個上帝已死嘅年代啊嘛。 人點樣？ 原來佢講噶，我係尼采講嘅， 係康廷講噶。 原來康廷 唔 係 康廷採抄康廷喎，但係佢唔識落福禄嘅嗰陣時，唔識落住 康廷講啊， 梗係啦。 做節目真係學到好多嘢。 你估唔我平時點解叫佢四哥啊？大佬有個哥字㗎。咁就係即係佢就話，即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係，當上帝退場啊，其實就係我哋唔再信基督教文化嘅時候，我哋點樣可以做到道德咧？因為就會出現一啲咁樣嘅問題。咁而有啲人就會轉向啊，即係轉向會可能就諗下會東方哲學會唔會俾到啲出路咧？咁有啲人就即係特別係新儒家咧，就會有一啲洞見啦，可以話佢嗰個洞見係點咧？就佢會覺得其實我哋唔一定要講一套他力宗教嘅，我哋唔一定要依靠我以外嘅外在上帝嚟幫我行道德嘅。例如佢點樣咧？就佢會覺得咧，佢哋嗰一套咧可以話係講自力嘅。根據自己的力量，即係佢哋其中一個批評咧，對於基督教就係覺得你太過否定人啦，就係你太過強調人嘅醜惡嘅一面啦，有原罪嘅一面，然後總係要等上帝拯救。咁當然咧，有啲人就會為基督教翻案，其實唔係咁講嘅。基督教即係有第二種進路嘅。咁但我哋先姑且當住基督教咁講先啦。咁而佢就會覺得，但係咧，其實你忽略咗人自己有行道德嘅能力。呢一個面向，而甚至乎咧就係好多時我哋對於儒家嗰個諗法就係覺得，佢就係淨係講自己做道德啦。但其實佢都會對一個所謂唔係人格神，一個天道一種要求，佢會覺得咧行道德咧雖然我哋唔需要講到一個好似上帝咁樣愛在於我嘅，但我哋都可以講到一個天道，而呢一個天道其實可以幫到我哋行道德嘅。咁係點咧就？好簡單咁講下個諗法就係儒家相信人有行道德嘅能力啦，而透過我哋不斷行道德、不斷嘅實踐嘅時候咧，最終我可以知道，除唔止我一個人有道德嘅實踐過，其他人都有過，甚至佢慢慢實踐到某一個境界啊，某一個好犀利嘅境界，會發現喂，原來成個世界都好似一種道德嘅彰顯咁啊！就是、你會見到呢個世界係生生不息嘅，而就係、是、不斷有唔同嘅新嘅生命啦，綠草如茵啦，你會見到呢個世界都好似做緊某一種道德嘅行為咁樣。咁佢就會覺得咧，所以由此咧，佢就會覺得意識到，咦，原來呢個世界呢一個所謂嘅天道本身都係一種道德嘅彰顯。咁咧所以佢就可以話咧原本基督教嗰一種咧，就係由上而下嘅，先講咗一個上帝，佢俾力量我，然後我行道德。呢一種咧就係就下而上，下學而上達，就係話透過我自己嘅道德實踐，我認知到原來呢個世界本身都係一種道德嘅彰顯。然後所以咧正正就係佢俾翻一個力量我。因為我知道原來這個天道，即是這個世界總是會不斷產生一些新的道德行為、道德的東西，而所以我就可以相信不同的價值總是會得到落實的，不可能中斷的。即是這那當然裡面有很多的問題，即是不是真的有個這樣的天道啊？我即係呢個會唔會即係你主觀嘅投射啊？等等等等。咁但係呢種就係我哋會叫做天道性命相貫通，就係我哋透過自己嘅性命啊，就我自己道德嘅實踐、道德性命，然後慢慢可以相通到呢一個天道。呢個天道又可以支撐翻我點樣行道德。咁所以咧 ，in this sense， 我哋就唔需要講到一個即係外在嘅上帝，佢好外在地俾力量我。我係透過自己嘅道德實踐，然後可以認識到天道，佢又俾翻力量我咁樣咯。 嗯。即係我覺得儒家即係新儒家啦，即係呢個新儒家對儒家哲學嘅，即係可能宋美齡學同埋先秦儒學嘅一個理解。即係我覺得可能分兩個層次去講嘅，即係做個對陽。即係我覺得阿全頭先講嘅入邊係包含咗兩個層次。即係我覺得首先儒家最同康德或者最同基督教文化最唔同嘅就係佢一開始起碼好強調自力嘅，即係我哋係有良知嘅。即係我欲人，私人自義噶啦。咁再加上好多關於義命分立，我哋之前傾過嘅、介紹過嘅啲諗法就係、是：喂，我係淨係 focus 喺我控制到嘅嘢噶嘛。咁我控制到啲咩？就係、是、我欲唔欲人咯，我做唔做到得咯。咁嗰啲福報啊，個世界會唔會變壞啊？呢啲係命嘅問題，我哋就唔理噶啦。咁新儒家有一個好強調呢個自力嘅面向啦，即係牟公三講嗰啲道德嘅理想主義啦。例如，即係咩叫道德嘅理想主義啊？就係、是、你悲觀嘅就係、是。predict 個世界會變差，你樂觀嘅你就係 predict 個世界變好。但係牟公三就覺得儒家咧，既唔係樂觀又唔係悲觀，佢係道德嘅理想主義，就係做應該做嘅事嘅啫。咁所以就孟子嗰種好有氣派嘅，即係自反而縮，千萬人唔妄議咁樣咯。咁但係後尾咧，我覺得儒家係有某種宗教性嘅，即係就去翻阿全講個天道嘅問題，即係咁呢個宗教性究竟係？邊個年代開始出現呢？即係喺哲學史上，中國哲學史上咧係會討論嘅。即係有啲人覺得係宋明強調好多嘅，即係會講好多形上學，講個世界點，而唔係好似 好慢咁樣講好多自己要點樣做一個好嘅人，有咩特性。咁但係有啲人就所以覺得個宋明理學係墮落啦，即係某啲哲學史家，譬如盧思光先生咁樣，都覺得係宋明理學係唔係繼承緊先秦嘅，因為佢講太多形上學。咁其中一個衝擊就係佛學嘅引入，令到佢哋要回應佛學，個佛學覺得個世界是空啊嘛。咁喂唔掂喎，我唔相信喎，我就話俾你聽有天道㗎嘛。咁所以有啲人覺得係墮落，但係譬如唐茂兩個新儒家嘅人物呢就覺得唔係嘅，先秦都已經有呢個面向，覺得呢其實有一定嘅宗教性。咁但係佢個宗教性呢，我覺得我唔知同傳統基督教就一定唔同嘅，但係同康德同唔同呢我就唔好肯定嘅。因為正如阿全所講呢，即係儒家相信嗰種天道呢，佢係某一種境界見到嘅嘢嚟嘅。即係牟岸山會用一個術語叫誠信啦，就好似頭先嚴叔啱啱，即係佢都用不得已喎，即係不得不相信咯。個誠係咩？係咩個咩位咧？就係、是、我哋進行道德修養，即係你做一個儒家嘅人，成努力成為一個儒者，你不斷咁樣培養啦，不斷咁鍛鍊自己勞其筋骨咁樣啦。之後你慢慢咧，你就會睇到個世界嘅 meaning 向你呈現為咁嘅面向咯。咁所以。就有啲可能呢個位置我就唔知道你哋點睇啦，即係同康德有幾唔同啦。所以唐謀兩位大哲學家咧，都好強調儒家係有佢嘅宗教性，但好強調呢種宗教咧係一種人民宗教，佢唔係因為某種對大自然嘅恐懼，因為可能有好多原始宗教係啊嘛，哇行嚟好驚啊，咁我咪信有雷神咯，或者對某種渴求就係好想乜都唔使做就可以上天堂。就相信某啲嘢，佢好強調儒學嗰種宗教咧，唔係呢種，亦都唔係 institutionalized 嗰種啦，而係一種道德人民宗教，就係、是、你行道德嘅歷程入面，你自自然然就會咁樣睇個世界咯。咁所以呢個位置就有一啲同傳統基督教唔同，但係又同康德好似有少少相通嘅地方。 我有兩樣補充嘅，第一個就係咧，正正好似朱文咁講，所以咧其實即係牟中山會話咧，其實佢係對呢個世界俾咗一種道德嘅解釋。 我覺得一種 interpretation， 即係一種 一種道德嘅解釋。因為咧，如果講基督教嗰個神咧，就真係一個人格神啦，甚至可能我哋真係要相信佢存在啦。咁呢、這個即係人格神嘅意思就係可能會有某種意向啊、活動啊。咁但係天道就好明顯唔係一個人咁樣嘅。东西佢唔系有某种性格啊，会同你讲嘢啊咁样，佢就系讲紧成个世界本身，但系佢就系俾咗一种对于呢个世界，佢俾咗一种道德嘅解释啊，就话、是、呢个世界其实充满住价值，总系生生不息嘅，不断有新嘅生命啊，不断有一啲可能好事啊，一啲唔同嘅价值流传喺呢个世界度。所以咧，我另外一个补充咧就系、是，佢会话咧呢个唔系一个认知嘅概念，即系我唔系喺我嘅经验度嚟认识到我个世界就系有好多价值，因为你可以睇到嘅其实。个世界有好多唔好嘅嘢噶嘛，你有例如系生生不息啦，但同时都系死死不易噶嘛，即系有新嘅嘢嚟，跟住但系有好多旧嘅过去，咁所以咧就亦都有好多生命嘅逝去啊，有好多唔好嘅价值，咁所以你喺经验度睇到嘅其实两面都有啦，似乎系起码最日常嘅观察，咁咧所以佢话唔系从认知去讲嘅，我哋系从实践去讲，透过你个人嘅道德实践，你总会睇到一个咁样嘅世界。所以咧，佢分翻開嘅，咁可能喺呢啲位置就同康德有少少呼應。 所以佢嗰套形上學係建基於道德實踐咯，我覺得。即係我最後呢一節俾我講埋一個好少嘅補充就係、是，唐君係同康德有一個好唔同嘅地方嘅，我覺得。即係唐君好強調呢種對天道嘅信仰咧，只能夠係消極地使用，唔能夠積極地使用。即係佢有呢個區分，但我唔知道康德就可能行道德就要預設嗰日，即係你無時無刻你行親道德就要預設嗰個上帝啊、靈魂不滅呢啲嘢使得你行道德。但係唐君毅先生好強調一樣嘢，儒家個底咧仍然好似頭先講好自力嘅，唔係因為個天道會幫我，因為個天道會最尾令到我有福報，所以要行善，唔係因為咁，而純粹因為嗰樣嘢應該做，你就要去做。但係點解有對天道嘅信仰呢？唐君毅先生覺得係一種消極嘅使用，係咩意思咧？就係、是。我哋遭逢一啲人性嘅大灾难嘅时候咧，我哋先要攞个天，即系唔够照啊！良知，佢良知系一种擎天柱啊，可以顶天立地做个好人。但系当我哋遭逢呢啲大灾难嘅时候咧，我哋都会软弱。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就会信仰天道呢样嘢咯。咁我估呢个位置就同康德可能好唔同。咁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讨论。歡迎翻到嚟最後一節嘅哲學有偈傾，咁我哋希望喺呢一節咧就可以講翻我哋 第一節已經透露咗少少嘢，再詳細啲講。不過喺講呢啲嘢之前咧，可能再要再解釋多少少我哋頭先講嘅嗰啲中國哲學，特別係儒家、新儒家理解嘅儒家哲學嘅一啲諗法，因為似乎有啲複雜，或者可能觀眾聽上嚟會，究竟佢講唔講希望咧？講到尾一個問題，儒家哲學講唔講希望？因為佢似乎又講智力啦，但又會講天道，咁佢有一個點樣嘅系統？嚴叔可唔可以幫 我？我覺得麻煩位係咁嘅，即係儒家其實兩個面向都有咯，呢啲佢係全部儒家嚟嘅。即係我哋一方面講你成個心性之學，講你嘅行仁義嚇，講道德良知。咁呢個時候咧就好似唔使嘅，即係所以簡單嚟講就 overall 嘅比較判定就係咁啊。其實第一儒家入邊有唔同人物啦，而且對於同一個人物咧又有唔同嘅儒家嘅詮釋啦，係啦。咁我而且儒家佢共通 share 嘅概念裏面咧都會有唔同嘅面向啦，所以我會覺得係好着重就係、是、你冇得答一個答案咧，就係、是、儒家 overall 講定唔講？咁我要取決於咧，究竟你講邊個人物？取決於你講咧用咩個詮釋，個詮釋嗰人物。咁但我估咧，大體上都會成立嘅就係咧，以下呢兩條 branch， 以下呢兩個進路咧，都係喺儒家入面似乎有嘅。第一個就係佢好強調嗰種二命分流嘅進路。咁我好簡單講兩句啦，因為頭先雖然解過下，就係、是、好簡單講就係、是、其實做人咧，想要 focus 係咩咧？就係、是、應該唔應該，應該做嘅事就去做，唔應該就唔好做，就應該就做咗佢。但係應該做嘅事做咗之後，出唔出咗一個應該或者好嘅效果咧？我哋唔知道。所以如果應該做道德嘅就做。但出唔出到一個真係道德嘅效果出嚟咧？我哋唔知啊，我哋叫做命，係啦，叫命行，就呢個你控制唔多嘢，我就由佢。君子咧就係 focus 喺做人嗰度，就做應該嘅事嗰度。係啦，咁呢個就二命分立，最後就可以以義安命啦。就係咧，聽到咧，如果發現我淨係 focus 喺義嗰度，我盡做啦，做盡做你應該做嘅責任。發現件事都未如理想，咁於是咧就我冇辦法啦，就係、是、用命咧以義咧嚟安慰我哋叫個命限嘅所在。 因為你已經盡咗義了， 盡咗義啦， 所以可以安撫到嗰個命。 咁你好得意嘅，就因為你唔盡做咧，你永遠見唔到命嘅。係個命係透過你盡做，即係先見到個限制喺邊度咁。 你未行到最盡，你點知嗰個係界限咧？ 我成日都講呢個概念，我聽到嘅時候好震撼啊！佢顯示咗咩？就因為其實希望係唔重要。因為就算冇希望都好啦，我唔使你希望啊，我做嘢就淨係 focus 喺咩位置啱，咩位置應該就盡做。我覺得呢個係好 encouraging， 好神奇的一個概念，佢反而真係好 make sense 嘅。咁而家係好明顯有呢個面向，尤其是早期嘅孔孟係比較明顯有呢個面向，我覺得。咁當然都唔同傳承啦，對我句。但係我覺得面向實係強啲嘅，佢少啲講天道啊。佢哋譬如舉例，即係得少啲嘅文本啦。咁但同一時間咧，儒家嘅系統裏面咧，有的確會有多啲人講另外一邊嘅，就係、是、天道嗰邊。咁於是都牽涉到就係我哋點樣理解天道。嗱，如果有啲人理解天道咧，係由下而上嘅比較。就係、是、所謂天道，不過係我哋做道德修養之後見到嘢咧，係我哋嘅境界嚟嘅，見到嘢嚟嘅，所以見到嗰啲嘢咧，咁話其實個底咧都係我哋個道德修養啊嘛，都係我哋個良知啊嘛，咁嘅話咧其實都唔係好使講希望，因為只不過係你足夠做道德良知就見到有嗰啲希望噶啦，但係你真係行到底嘅時候咧講嘅係良知，但有多啲有啲文本，譬如舉個例，北宋啊，周敦颐啊，張載啲咧，咁嗱睇點詮釋。但某啲傳釋就似乎佢文本上多好多係直接講天道， 由上客觀咁 而下，好似客觀喺度先，由上而下嘅，而唔係一下做到一實踐之後，你見到境界咁簡單，好似客觀有樣嘢喺度嘅喎，派啲 duty 俾你嘅喎，咁樣用呢個角度嚟講咧，可能就會多啲咧依賴嗰個信仰嗰個天道，信仰有呢樣嘢存在，你先至可以咧去做到道德。咁嘅話咧，用呢個傳釋咧就會比較似咧，你要有希望，要有多啲信仰，要多啲宗教，你先至可以咧考道德。咁於是就好取決於點樣樣做。咁但我覺得起碼喺嗰個以下由下而上嘅嗰個進度嚟講，就比較強調義命分立咯，其實道德良知實踐咯。咁嘅話就似乎俾到個答案我哋嘅，就可以某一個理解下咧，我哋唔需要希望咧，都可以行到道德做到好人。 我有少少補充嘅，第一就係、是、即對於啱啱嚴叔講義命分立嗰度咧，例如我覺得《論語》入面講過好正啊，即係好快咁講啦，就係佢話其中有一句係咁啦，道之不行，以知之矣。即係可能儒家嘅理想咧落實唔到，我已經知噶。但係咧，君子之事行其義義，就係、是、我哋出嚟做官或者即係奉獻個社會，就係、是、做我應該要做嘅。所以我覺得呢句好體現到儒家嗰種精神，就係、是、我唔理㗎啦，其實個世界係點，但我都要做我應該要做嘅嘢。咁、我覺得呢句係好反映到。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我覺得啱啱嚴叔分咗就係下學而上達，跟住或者由上再下落翻嚟下面啦。咁就好似兩種進路，第一種咧就好似個 loop 咁樣啊，即係我下學而上達之後咧，當我認識到，咦，即係透過我嘅道德實踐，然後去到某一個境界，我見到，其實成個世界就係一種道德嘅彰顯啦。然後咧，當我認識到呢一樣嘢咧，又可以支撐翻我嘅道德實踐咯。 但係要我講翻呢個就係、是、其實下學而上達咯。 佢下學而上達， 唔係即係我意思，你有個 loop 都好啦，都係下學而上達咯。因為 starting point 起點 係 邊？ 個起點係，但係我嘅意思係佢都好似某程度講希望或者講到一啲支撐。點解咧？就因為我當我知道呢個世界不斷係生生不息，不斷係充滿住道德價值咧，我就能夠相信，可能我今日唔 work， 但係呢個世界嘅道德，你想總係可以落實嘅。呢、這個世界總係會有啲道德嘅事情不斷不斷咁發生，唔會係充滿住邪惡嘅世界。咁如果係咁咧，所以我會 in a sense 都會話，好似講到某一種希望，或者講到某一啲對於我哋個人做道德行為嘅時候一啲支撐。 咁我仲有兩個小補充，係俾我講埋，我都冇乜嘢講噶啦。第一個就係、是、咧，頭先我好似講到有一個係下學而上達，即係一個係要希望，一個唔使咁啦。但係實可以有啲複雜嘅，即、就、係、是、hybrid theory 可以用英文講。譬如和唐關係可能係啦，即係佢會覺得咧喺一般情況下咧，其實良知就夠照啦。所以即係 focus 喺嬰兒，我應該做啲咩度，唔需要理嗰件事究竟 work 唔 work， 有冇好嘅後果。咁喺呢個角度嚟講咧就唔使嘅。但係去到某啲極端 case 咧。譬如遇到人道大災難啊，面對好大嘅邪惡，跟住嗰個人仲可以好享受，高高在上勁 enjoy 咁樣，咁點算咧？有時頂唔住喎，你個良知嗰啲位就可能要誠信咧，個天道係存在嘅。嗱，你唔係讀得良知話咩？係要誠信噶，而且誠信咧，嗰啲價值會落實到嘅。咁咧，純粹係叫行到善，行到落去。咁所以仲有呢啲咁嘅可能。呢個第一個我要補充嘅嘢。第二個我想補充嘅嘢就係、是、咧，翻翻基督教度，頭先講嘅基督教都好似好他力咁噶嘛。咁但係咧，其實後屘有好多自由家，尤其是有啲叫存在主義式嘅自由家咧。好得意，自由主義一般嘅理解，就譬如以沙特或者較為首嘅咧，就好似唔係好強調基督教面向。但其實呢個存在主義嘅傳統裏邊咧，有另外一邊咧係好講基督教面向嘅。咁當中有兩個，即係有啲重要自由家啦，譬如馬賽爾啊、Jasper 啊，即係個阿斯培啊咁樣。咁馬賽爾個好重要嘅區分，我覺得好得意。佢好仲講希望，有啲甚至將佢整套嘢咧，理解成為一種希望嘅哲學作為底。咁但我想講嘅區分係咩？就係、是、有啲呼應翻阿全第一節講嘅嘢，就係咧佢區分咗兩樣嘢，就係、是、希望兩種。有一種希望咧，就係講緊我希望有個 object 咧會得到實現嘅，希望啲 object 獲得到嘅。咁我啲自然要取決於咧機會率嘅，就啲係得定唔得。但係咧，佢會想講嘅就係、是、仲有另一種 hope 咧，就係、是、好似頭先阿全講咗，就係、是、一種態度嚟嘅。佢叫 absolute hope， 就係咧你唔好理個世界啲嘢嘅機會率咧，你咁你都會有個態度咧，就是、覺得我要正面地去睇呢啲嘢，積極地去做。咁我對都係希望嚟噶嘛，係對個世界嘅 general 嘅一個 gesture，general 嗰個 attitude 嚟嘅。係嗰啲有機會係好嘅，但係我唔依賴於任何 particular 嘢嘅，即係所以我覺得希望咧，唔係一種佢有時咁樣叫 I hope that 咯，係純粹嘅 I hope， 係唔取於任何嘅對象。咁嘅話咧，任何幾多經驗上面嘅嘢 defeat 你都好啦，幾咁唔可能都好啦，你唔會俾佢影響，係純粹嘅 I hope， 而唔係 I hope that 咯，所以冇任何依賴嘅對象咧係喺度。咁我呢句咧顯示到佢對於宗教基督教嘅理解咧，係可以有一種咧唔係咁他力嘅，即係可以我保持某一種我嘅希望。 咁我講多少少啦，即係既然我哋講咗基督教，又講咗瑜伽呢一隻，咁如果大家都會覺得可能都唔滿意嘅，咁我或者俾一個譬如美國哲學家 Richard Rorty， 即係佢係 pragmatist 啦，佢都講 hope 嘅，咁但係佢講個 hope 咧，佢都討論咗我哋頭先有講嘅嘢，就係、是、佢認為咧講 hope 有個矛盾位，就係、是、有陣時會去總係無可避免要講 metaphysical 嘅嘢。咁佢就好想去除咗呢一部分，但係又講到乜嘢叫希望。咁當然啦，佢就會就住我哋譬如頭先阿全第一節講嘅第一隻，即係關於嗰個 probability 嘅問題，嗰個概率嘅問題，即係嗰啲嘢究竟能唔能夠實現嘅問題。佢認為最重要咧就係 education， 即係教。佢認為 hope 咧係有啲 educated hope 嘅，亦即係話我日常生活都會嘅。有陣時我哋會講咗一啲 hope， 或者英文會有個 terms 叫 false hope 啊。即係會你都亂嚟嘅嗰個希望唔即係好冇一個理性嘅基礎咁樣，咁佢就認為咧透過教育啦，即係可能你歷史啊或者你實際嘅生活嘅經驗啊，你喺呢一樣嘢度學翻嚟，就係知道其實嗰啲嘢好似嚴聰咁講，就算我希望都好啦，即係就算而家呢個狀態可能唔係好好啦，咁但係嗰個希望仍然維持住，就係嗰啲嘢總會有機會變好嘅。咁呢啲 educated hope 對於佢嚟講咧，就係好重要嘅喺個社會入面，亦都可以我哋唔需要講咁多即係形上學嘅即係切進啦，而又講到點解要希望。但係點解佢咁重視呢樣嘢？就是、因為佢始終都係覺得，如果我哋講唔到一種可以落實到嘅一個願景咧，其實係好始終係好難去講到點解要做好人。即係我諗呢個就係我哋其實今集最重要要講個問題，就係因為好人難做啊嘛，係啊，好人難做咁啊。咁所以我覺得我會覺得即係任何嘅即係投入去社會變革，或者希望我哋身邊嘅人好啊，做某啲事，其實都係 presuppose 咗某一種嘅希望，即係唔理頭先嚴叔講嗰種 absolute hope 啦，係啦，或者係好似Richard Rorty 講嗰種有種 educated hope 嘅，係啊，咁但係始終我都覺得係本身已經預設咗啦，係而嗰種預設係可以唔需要有形上學嘅要求嘅， 咁但係呢個係支撐我哋去落實嗰個行動嘅最重要的一點，我會咁樣理解。 所以呢個調轉嚟講就係、是，我覺得得意嘅就係、是，好似平時講得 hope 咧，係一定首先對個世界有個客觀嘅描述，睇下你想要有嗰啲嘢咧，有冇機會出嚟，你先至可以講有冇希望。跟住再講，如果你冇嗰希望，你有希望有咧，就係、是、follow 咁樣。但係 Rotty 都講話似乎係，喂，希望可以調翻轉嚟喎。就係嗰希望本身有一個，因為希望有好多其他嘅角色扮演噶嘛。譬如舉個例 ，drive 你做嘢啦 ，drive 你行動啦。咁所以調翻轉嚟講咧，希望如果你唔係一定要將佢擺為咧對個世界嘅一個準確客觀描述，而調翻轉睇翻個另外一個功能，就是、譬如 drive 你做嘢先算咯。咁嘅時候我哋可以調翻轉咧，就係、是、唔一定要喺嗰個位去理解 hope， 喺另一個位理解 hope 就將 hope 咧睇成一啲，就算冇都好啦，就算個客觀性係無論點都好啦，我可唔可以教啲人有，或者學啲人有 acquire 翻嚟之後，令到我哋。變成一個 general 嘅態度啊，可以於是去更加有動力去行。 即係譬如 Rocky 有講法講，譬如討論政治講民主咁樣，佢話點解我哋要落實一個民主嘅世界？唔係因為民主有咗民主以後就所有嘢都解決到，而係我哋只要民主係 favor 我哋去邁向一個 better 嘅世界，因為民主容許我哋溝通咁樣，係啦，我哋有呢一樣嘢，即係佢會覺得點樣為之唔係頭先講嗰啲 force up 就唔係你一嚟就講。我做呢樣嘢，我就個世界就會變成點，或者我就會變成點咁樣。而係我去即係 step by step 啦，因為佢作為一個 pragmatist 咧，佢就唔會假設我做一啲嘢就所有好人有好報，個世界自動會變好咁樣，唔係一做就掂。而係有啲嘢要落實喺個落實嘅過程入面，你會見到有啲環境會令到你可以成長啦，或者嗰樣嘢會趨向好啲嘅。嘅改變啦，咁樣。 所以好多嘢就變咗又勾翻第一節講嘢咯。就有時候有個 loop 咯，就係咧有時候係咪見到有希望先行事咧咁樣？但係調翻轉，我哋見唔到希望，咁你唔行事，就反而冇個希望。係啊，所以個 loop 就係咧，誒頭先 Morty 嘅講法就係、是，似乎 fit 翻落嚟。我哋不如試下首先有抱個希望先，無論個客觀世界點，抱咗希望，我哋去做嘢，有機會改變個世界咯。於是真係有希望咧，去改變啦。咁亦都係關我先個講嘅事，就係、是、你永遠唔會判斷個世界咧係 absolutely 係 hopeless 嘅，永遠仲有個希望咧。最終時你仲有個動力去行啦。最終時一發現個希望就喺呢度出嚟。你如果覺得冇希望，於是唔做嘢咧，又真係唔改變啊嘛，就真係一定冇希望。所以個 loop 就會喺度出翻嚟咯。 咁我哋呢一集就討論咗好多究竟需唔需要希望嘅一個哲學議題。咁我都希望咧下一集可以再見到大家。Thank you.